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呢，有一个事儿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和争议，就是修剪自家种的树，结果被罚了14万。这位上海的李先生，他花了11000买了一棵香樟树，先是种在了院子里，后来呢移到了院子外面。这棵树越长越茂盛，就影响了屋内的采光，李先生就决定把这个树修剪一番，将分枝全部砍断，剩下了2米多高的主干，没想到却被城管认定是砍伐树木，并且做出了14万多元的处罚。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14万，这个事儿冤不冤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分析。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进行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您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隐藏的3处抽奖口，1万元现金红包和1000元实物奖励等您拿。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来自教育部网站的消息，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处理了一批校外培训违规的典型案例。北京市查处了朝阳区润丰学校教师刘某参与校外培训机构辅导并收取报酬等多起案例，相关区教委对5名教师给予警告处分并调离教学岗位。在浙江省查处了无证办学案例，在湖南省查处了培训机构违规收费案例，在福建查处了发布虚假广告案例，江苏省查处了内外勾结监管失职案例。教育部指出，当前正值中小学暑假高峰期，也是治理学科类培训的关键时期，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从讲政治的高度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切实将中央双减政策落到实处。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 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北京将提倡出租人按月收取租金，租赁双方当事人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收取押金的押金数额一般不超过1个月租金。昨天开始，由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到今年的9月23号。征求意见稿对租金、租金贷等热点问题予以规范。意见稿指出，本条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住宅和按规定建设改建住房的租赁及其监管管理，并强调北京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健全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好，下面来关注一下主持人钱枫被曝性侵的事件。来自人民网的消息，在8月24号下午，网友小易发长文控诉湖南卫视主持人钱枫把他性侵了，说2018年他参加节目录制的时候和钱枫加了微信好友，2019年2月14号他们第一次见面。小易说，钱枫当晚劝我喝了很多果酒，头特别晕，意识模糊。饭后钱枫又提议去 KTV， 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被性侵。小易爆料，当天湖南卫视就发布声明说暂停钱枫一切工作。 昨天8月24号的深夜，上海警方发布警情通报，2019年2月15号长宁警方接肖某报警说，他在2019年2月14号晚与钱某等朋友聚餐饮酒唱歌后，在钱某处遭其强奸。警方经对涉事双方参与聚会相关人员、网约车司机、小区保安等开展取证调查，调取了案发地周边场所视频资料等，专案组综合证据情况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强奸犯罪事实，警方作出了不予立案决定，并将通知书直接送达肖某，并告知他在收到通知书7日起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复议，肖某没有提出异议，并且签字确认，之后也没有申请复议。好，来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自检察日报近日的报道，小黄在某网络平台结识了姑娘叫雨晴，雨晴跟他说他正在应聘主播，需要参加主播 PK， 赢了就可以入职，他就可以来上海定居，和小黄长期相聚了，希望小黄能够到时候在直播间帮他刷礼物以表支持。之后在5天内，小黄就刷了50000多元的礼物，但是呢，雨晴是两赢三输，没有能够入职，他后来也渐渐和小黄断了联系。就在小黄为这个恋情伤神的时候呢，以雨晴为代表的一众主播早已经改名换姓，投入到新的所谓工作当中去了。这其实是一起直播平台的诈骗案件，策划者是曾某等人，他们招聘女主播来搭识被害人，哄骗充值刷礼物，之后呢，故意安排主播输掉 PK。这个骗局当中呢，数千名被害人被骗了700多万元。近日，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曾某等人提起了公诉。拍了一段视频就赔偿了70000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自最高法网站的消息，长沙的张女士拍了一段让宠物猫闻主人脚趾的视频，那前半段呢配的文字是你能品味的历史，后半段配的文字是436年国教1573，而配乐正是泸州老窖公司旗下的国教1573的广告音乐。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就起诉张女士侵权，法院认为视频有侮辱产品名誉，判决张女士道歉并且赔偿70000。有网友认为说国教格局小了，但这个事情与是非有关，与格局无关。如果泸州老窖对侵权视而不见，看似非常大度，但却可能产生了破窗效应，不排除还会有人上传更加出格的视频。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呢，有一个事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上海一个别墅区业主李先生碰上了一件头疼事儿。2002年，他花10000买了一棵香樟树，种在了院子里，树越长越高，挡住了家中采光。几年之后，他把树移到了院子外面，又过了数年，这个树继续的茂盛生长，再次挡住了院内花草的阳光，那他决定把它修剪一番，于是请来了工人将树的分枝全部砍掉，剩下2米多高的主干。然而李先生被举报了，城管开出了行政处罚书，罚款144200元。李先生感到很疑惑，明明是我自己买的树，为什么不能修剪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罚金呢？这树还活着呢，为什么会被认定是砍伐呢？对此，工作人员表示说，个人在没有取得审批之前，没有权利对公共绿地上的树木进行移植和砍伐，即便这棵树是他自己买的，种在院子外面已经属于公共绿化，如果说修剪，也只能通过养护部门来进行修剪。那么这140000多的罚款怎么来的呢？香樟树是属于名贵树种，国家2级保护植物，相关部门也进行了认定，补偿价格是28840元。那根据上海当地的规定，李先生这个举动应该是罚款5到10倍，那考虑到李先生认罚态度好，所以给予了最低的5倍的罚款，也就是14万多元。记者现场看到李先生捡过的树 大概高是两米，树干直径大约30公分，能够清晰地看到被砍断的横截面。那么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了14万，这个事儿到底冤不冤呢？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你好赵律师。 哎，你好丹青老师。 从法律上分析，对李先生的处罚是有依据的吗？ 从法律上分析呢，对李先生的处罚还是有依据的。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的规定，擅自砍伐城市树木啊，由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处罚款。所以呢，如果这个树啊是在这个公共绿地上的树，那这种擅自砍伐的话，城管给予其处罚也算这个于法有据。不能说这个没有法律依据。 我们看到这个树是名贵的树种，而且14万都还是一个从轻了啊，是最轻的5倍处罚。 是的。 那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让公众感到不可思议呢？ 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不知道丹青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我有印象啊，在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是种着树，我们家外头也种着树，我们院子外头种的树也是我们家种的。就是这个在可能我们往前推很长时间，那个院子外头的树就是自己家，就是自己家种的。 对，这是人们可能一个传统的认识， 就是自己的。这个慢慢呢，现在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权利的范围越来越限制在我们自己的那块土地上。也就院内的是自己的，院外的已经不是了，已经交给了政府去管理了。这可是你不能在那儿去种树了啊。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统的想法啊，就是我们，但是我们这种观念还在。和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中间产生了一些冲击。我们会觉得现在依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我们就外头种个树难道不行吗？ 是我种的呀。 是我种的，我花的钱呢。对不 对？ 而且你没种啊，你那空着呢。对不对？我觉得还是首先这个观念上，是有个冲击。第二呢， 从法律上讲来讲，这个权属的问题还要理清楚。 对对对，权属的问题需要理清楚，因为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你的房产证啊，上面都写着你的权利的范围，你的权利到了哪？包括作为小区来讲，我们叫区分所有权，就是你那个公共绿地上就是业主共有的，你是不能自己种的。 对对。 所以在法律上来看的话呢，的确，你这个树不应该种到公共绿地上去。你如果种到那儿去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分析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你这是还，这是你这你种到那儿是一种抛弃树的行为吗？就像我们家如果有一个小鱼，我养着养着不想养了，我把它放到一个池塘里去，那这种是不是你放弃了它的所有权？ 对对对。 对，假如你放弃了的话，回头你是不是还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再去处理它呢？所以呢，这里头有传统有刑法的冲突。 对对对， 这个案子 还有这个自然资源保护和个人所有权之间的一个冲突。 是的是的。 那私人的树种在了公共绿地上，刚你也谈到了，是不是就自然的变为了公共财产呢？ 这呢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儿。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法理很复杂。首先呢，变为公共财产，我们法律上其实有严格的程序。就是大概有这么程序，比如说有一种叫做把私人的财产变成公共财产，叫征收征用。就我认为你这个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原因，我要征收你什么东西。我要征用你什么东西啊，这是这个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一种抛弃啊，就是我个人有这个东西，我现在不要了，我把它抛弃。比如说我有一个自行车，我其实也不想骑了，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共享单车。那好，那我都放在大街上，我也不锁，就放在这儿。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我的呢？人家城管部门就拉走了，我总不能说你侵犯了我的财产权。这是一种抛弃。所以呢，从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呢更像一种抛弃的行为，因为这里头没有一个征收征用的程序，更像是我不管你多钱买了一棵树，你应该把这个树放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现在你放在了公共空间里。无论是它多少钱，你是不是不想要它了？ 视为抛弃了， 视为抛弃啊，有可能啊，就因为这是一个这样的案子，以前很少， 嗯，对， 对对，所以呢，从法理上我们可以这么分析， 嗯， 对， 就说这现在总而言之，你这个树香樟树是在公共绿地上了。那么就要被一些法律所规制了， 是的， 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出现将来一些别的类似这种情况，就是你到底是抛弃了呢，还是被征用了呢？它还是不是你的呢？您举的例子，这个小金鱼你扔了，自行车你扔了，它是不是你的？ 对，是不是你的？ 可能将来还会碰到这些案件啊。 是的，是的，嗯。 那么从法律上讲，李先生把自个儿的树移到了院子外面，他我们从法律上讲就认为他是抛弃了吗？是放弃我的财产权利了吗？ 因为这个抛弃呢，这个事情呢，是要在具体案件当中认定的，法律有一个规定。 嗯， 他这样没有一个案件， 嗯， 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做出一个有效的裁定书、判决书、任何法律文书。 对， 所以呢，我们只能在法理上分析，有可能是抛弃。但是呢，是不是抛弃呢？这个如果是我们，当然不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不是那种意思啊。 嗯嗯、 假如说出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文书、 嗯， 那就更好认定这个性质。 嗯嗯。 但是这个给我们其实提个醒，就是你的东西应该是在你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嗯。 假如你把一个东西放到了你控制范围之外， 嗯， 或者放到了别人有权利的一个地方， 嗯， 啊、那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构成一种抛弃了。 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李先生没有抛弃这个树，他既然还要去修剪它嘛，对吧？还是而且还请了人去修剪它，恐怕还不是单纯意义的一个抛弃了。 这是挺有意思的。 还负责这个树呢？ 是的，就是以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就在院子外头种树， 嗯， 那是不是这些树我都是抛弃了呢？ 对对。 其实我还在管理着呢，我还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嗯、对。 对对，但当时的产权啊不清晰， 嗯， 现在的产权越来越清晰， 对对， 你其实放到了别人的产权范围内了，这是一个关键。 嗯，所以说现在你买了一棵苗也好，树也好，种到小区绿地里面，这个还不能随便去弄， 嗯， 而且绿地的树你更不能随便去砍伐之类的。 那、对，例如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小区呢，这个树比较少， 嗯 啊，我就买了些小树苗，我就种到了这个小区里。 嗯、算谁的？ 那这算是我自己的小树苗呢， 嗯、 还是我为小区做贡献呢？ 嗯、他可能认为是我自己，我花的钱的嘛。 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业主会认为你是为小区做贡献。这个树一旦成长了之后，你要砍伐的话， 你要修剪还不行 啊、对，你不能说你想把它砍了就砍了的。对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件啊，到底是叫过度修剪呢还是砍伐？因为现在处罚依据是他砍伐了，这个就后果比较重啊。 嗯， 那到底是过度修剪还是砍伐呢？这怎么认定呢？ 这个过度修剪和砍伐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区别。 嗯， 修剪呢就是对树木枝叶的局部的整理。 嗯， 这个砍伐呢就是对树木的根本性破坏，导致树木难以生长。 嗯嗯， 它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对， 从这个它上海啊有一个居住区常见树木修剪指南啊，对，这规定呢，过度修剪的标准是保留少许树干。 嗯 啊，这个如果是再往下剪就属于砍伐了。 嗯， 而这个李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树说砍成 了 树桩。 对 对 对， 那这种情况下所以认定是砍伐而不是这个过度的修剪。 嗯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规定的这是个指南， 嗯 啊，这是个指南，也不是全国通行的法律规定。 其实这指南还针对业内人士吧，比如说修剪，包括林业方面的一些从业人员。 是的，是的，所以用这个指南是不是合适？ 嗯 啊，这个依然是有一定的争议啊。 嗯嗯， 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树目前成了什么样子，还能不能继续的生长。 嗯 啊，就是砍伐，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 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 没有生命力了啊，不能正常生长了， 嗯， 对不对？ 嗯 啊，那就还是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嗯，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爆出以后啊，这个执法部门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罚款，就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一些议论，说这有敛财的质疑，说执法应该是以人为本，执法是否可以更人性化呢？您觉得呢？ 这个我要说一下法律的规定。 嗯 啊，在法律上呢，行政执法行为啊，要求具有二性，我们叫做两性， 嗯， 第一个叫合法性， 嗯， 第二叫合理性。就是你首先你具有法律依据，叫合法性， 嗯嗯。 第二呢，你要有合理性，也就是你这个做出来之后呢， 嗯， 不能其轻其重。 嗯， 而且有的时候呢是， 虽然看似违法，实在实为有理。 嗯嗯， 那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了。 嗯 啊，所以呢，提出来的是不是以人为本这个东西，其实在合理性的范围之内。 对 啊，就考虑到合理性的问题。 嗯， 所以呢，这个城管部门处罚的时候呢，应该看到这个案件和其他的案件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城管部门自己或者绿化部门自己种的树被人砍了， 嗯 啊，的确是人家上海这位先生，人家买的树，人家种在那儿了， 嗯， 而且呢，的确他那个庭院采光受到了影响， 嗯， 你要考虑到这些背景， 嗯， 同时考虑到这个一般人对私人财产这种朴素的观念，就我刚才说的，就以前这种观念， 嗯， 可能很多现代人也这种观念， 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假如能教育为能解决的就不要罚款， 嗯， 假如能罚10000块钱能解决的就不要罚这么多， 嗯嗯 啊，对，你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合理性的，所以呢， 嗯， 这个事情出来了之后呢，大家觉得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 有点过了， 嗯， 也是有原因的， 嗯， 对， 其实这个事儿啊，如果人们不去翻这个法条，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法，这么多的规定，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这个应该加强宣传。假如你，政府部门出台了一个规定， 嗯， 应该把这规定呢不断的宣传出去，让大家知道， 嗯， 这个规定， 嗯，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了这个规定，就能遵守这个规定。 对 对 对，嗯，我们看到央视就这个事儿评论说，究竟是修剪一棵自己种的树，给环境带来的危害大呢，还是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法情法理，僵硬执法给环境带来的危害大呢？那么接下来这个事情的处罚会往哪个方向走，各方面也都不好说啊，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和城市管理有关的一个案例。那么赵律师，您觉得这个事儿已经把罚款交完了，那么这个事儿接下来评论现在一边倒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吗？反转吗？您觉得？ 这个关键呀，还是当事人。 嗯， 关键当事人，因为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 嗯， 当事人如果对这种行政处罚不服的话，他可以提出这个行政复议。 即便是已经交了罚款了， 对， 可 也可以提出来。 嗯， 这个也可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 嗯， 他提起这个复议之后，如果对复议结果还不服， 嗯， 也可以就复议的结果再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就起诉到法院， 嗯， 由最后的那个司法来审查， 嗯， 所以呢，这个关键还是看这个当事人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嗯， 当事人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呢，那这个大家只能是评论了， 嗯嗯， 对不对， 嗯？ 等于人当事人自己都认了， 嗯， 对， 嗯，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他是最关键的因素， 嗯。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呢，还是刚赵律师建议的，如果这个事儿可能很多老百姓有朴素的一个传统认识，又没有对法律有那么深的了解，其实还是应该要在这个合情合理的情况下，能够有一些更人情味的一个罚款或者是执法情况，可能会有更好的普法意义。 对，执法。首先要合法性，第二要合理性， 嗯， 不能说我僵硬的执法， 嗯， 机械的执法， 嗯， 法律规定在那儿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情况， 嗯， 我就依照那个法律条文去套， 嗯， 那这个，那你要考虑到这个法要执法要合乎人情啊， 是， 要具有合理性啊， 嗯， 你这种反弹这么严重的话，那就这合理性就出现了问题， 嗯， 另外呢，这个执法部门是应该加强这个普法的宣传， 嗯。 他日常的重点呢，不应该放到这个处罚上， 嗯， 而放在如何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上。 对， 预 防， 预防上， 嗯。 如果预防的好的话呢，那这种情况就会少见多了，就， 嗯， 对，嗯。 好，谢谢您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赵虎律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 谁都点